吃保健品，我们做综合养生方法，我们来调养身体。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哎，这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感觉第一，数字第二。所以呢，我们把中医的以人为本放第一，是吧？把西医的数字，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数据，我们把它放到第二位啊。所以啊，有人说中医啊不科学，没错，是吧？我们中医就是不科学，因为我们比科学要先进，因为好多科学都是在研究原来用科学解决不了的东西，证明了它的存在，科学才会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所以呀，天地万物之间，先有自然啊，后有科学，对不对？哎，人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愚昧无知蒙昧的世界，而后呢逐渐的开始什么呢？开悟了啊，去认识这个世界，去了解这个世界，甚至胆大妄为去想改变这个世界。于是乎，自不量力的人就自认为自己掌握了科学啊，甚至还有不少的人打着所谓的科学的旗号去坑人，去骗钱。其实我给大家讲讲，迷信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无知，而科学在道法自然的世界里，科学它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有科学家说吗？现在好多事情好多现象科学解释不了，但是它就确实的存在那儿。你可以说它不科学，但是你不能说它不存在，不事实，不自然。所以啊，我认为啊，我个人观点啊，我认为人的真实的感觉，是吧，感受实实在在的实现的东西比所谓的科学要重要的多。所以呀，靠的是事实啊，实事求是的讲解分析养生的变化啊。这个说这五张化验单，说血糖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哪个准啊？糖化血红蛋白更准确一些，是吧？说对吗？你看我一问对吗，好多人心里又打鼓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糖化血红蛋白它还是个数字儿。所以糖尿病什么最准呢？感觉最准。糖尿病人都有什么感觉？哎，你吃饭香不香啊？是吧？饭前有没有饥饿感？吃完饭了人舒不舒坦？有没有力量？人每天是不是心情愉快，精力充沛？是吧？涉及到糖尿病的并发症，有没有瘙痒啊？是不是？哎，所以感觉，人的真实的感觉啊，比你那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数字还要准。所以呀，养生它不是一味的按照医院的指标去打针吃药，是吧？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按着所谓的数字去吃保健品，一定要结合着四季的变化，结合着人的真实感受，是吧？去四季养生啊，去内调于脏腑，外养于四肢百节。我吃你哪个保健品降糖啊，哈哈，我吃你哪个保健品管糖尿病啊，你说我怎么回答他，是吧？我直接告诉没有降糖的保健品，更没有治糖尿病的保健品，那我就等于把人家拒之门外了，是吧？人家热脸贴过来，咱直接把门一关，你这成什么事儿了？但是我如果直接告诉他吃什么，是吧？ 好像告诉你我这保健品就能降糖，我这保健品就管你糖尿病，这又是一个什么呢？误导，是吧？把保健品当药吃，那不就误导？所以不是一两句话能回答你的。所以我就问他，遇到这样的听众，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糖尿病咋得的吧？不知道。你看，他听了七天半个月，上哪知道去？我说等你知道了，糖尿病是怎么得的，你才知道吃咱们保健品能管你啥。所以啊，养生有道，文化先行，病是怎么得的都不知道，盲目的吃药，盲目的吃保健品，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是吧？所以前一段知识给大家讲了糖尿病的四大成因：饮食不节、防劳过度、情志所伤、错误用药，是吧？哎，犯错的把错改了，哎，你那对的你可千万别改了，是吧？本来是劳累过度得糖尿病，也跟人家吃素控制饮食，结果饿成营养不良，加重了糖尿病，是吧？表面上我们学数学学计算叫负负等得正，是吧？但是治病方面负负得重，哈，什么意思啊？你犯了过度劳累的错，得了糖尿病，结果呢你接着劳累，这叫错。你把原来正常的饮食改成过度控制，又犯了错，两个错加一起不会负负得正，非但好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所以这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是吧？方向性的问题是不要出错的啊。这说了两张化验单啊，数值跟大家说说吧，是吧？健康人的血糖是空腹 3.8 到 6.1 之间，是吧？糖尿病人的血糖呢，空腹 7.8， 是吧？餐后呢 11.1， 比这数字高，哎，就可以定糖尿病或者定糖尿病的人群了。你在这个得病和健康数字之间，只能叫什么呢？高危人群，是吧？说的专业点叫糖尿病嫌疑人，是不是？还没立案呢啊，所以说你还不要盲目的给自己就判了糖尿病。另外呀，病和这个病人和健康人之间，没有非常清晰的界限，对吧？健康人逐渐的不健康了，是吧？不健康的程度严重了，就变成了病人。所以呢，有科学家就把这个健康人，是吧，和病人这个中间地带的人叫亚健康，是吧？这是现代医学西方医学提出来的，是吧？说亚健康人群是保健预防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亚健康是西医提出来的，科学不科学啊？是吧？中医告诉你不科学。什么叫亚健康？亚健康就是不健康，不健康就是要得病，是吧？得病前的损害就叫病前状态，是不是？所以说呢，还是病，还是错，还是要改。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中医就比较明确，要么你就是好人，是吧，健康的人，要么你就是一个病人或者正在得病的人，就这么个过程。所以呢，中医的这个养生，是吧，健康人也要养，是吧？没有说谁越健康越强壮越长寿不好，是不是啊？所以中医养生对健康人来说叫锦上添花对于将要得病的人叫防微杜渐，是吧？对于已经得了病的人呢，亡羊补牢，是吧？当然了，改错是第一的，吃保健品吃药是第二的， 啊，这个轻重啊不要倒置啊，说上来我就吃你保健品啊，我别的不改行不，不改错的别吃保健品，吃了也没用啊，还白花钱啊，不但白花钱啊，你吃了保健品不改错，病还在那儿，你还辱没了保健品人的保健功能。他不说自己不改错，他说我吃保健品没效果呀，是吧？你说你这样的人，那只能坏事啊，不能成事啊。糖尿病放这儿了啊，说高脂血症和这个脂肪肝啊，这俩病谁重啊？啊，有的人说，高脂血症重，血脂高了，油脂多了，堵塞血管，心梗、脑梗啊。哪个重啊？脂肪肝重。但为什么有些大夫说脂肪肝没事啊，是吧？一包炸药坐在屁股底下，是吧？没点着导火线，它就是个小板凳，是吧？点着了那就送你上西天。所以啊，人生百病，病在肢节为标，伤于脏腑为本。所以啊，油在血管里边流，你什么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什么高密度脂蛋白低了，这都是一个象，血流的一个粘滞的现象啊。是谁导致这个现象啊？是吧？肝脏是人最大的消化腺，分泌制造胆汁，参与脂肪消化，是不是啊？啊，肝脏都被脂肪包绕了，是吧？这个干活，这个总经理，是吧？这个厂长都报废了，你这厂子还不黄吗？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哎，所以最简单的道理了啊，脂肪肝比高脂血症重得多，是吧？但是在医院，为什么大夫不提这个事儿啊？你拿来药瓶看看说明就明白了。因为好多降脂的药，是不是啊？降脂的一些这个西药，一看毒副作用，啊，肝脏脂肪化，啥意思？啊，因为只要是吃西药降脂的，都会加重形成脂肪肝。换而言之来讲，你没脂肪肝的，降脂药吃多了，都吃出脂肪肝了。所以呢，大夫敢告诉你说脂肪肝重吗？他告诉你重，你不吃他的药了，哎，所以叫拆了东墙补西墙。后来才发现，拆了那个东墙啊，是卧室；补了那个西墙啊，是厕所。啊，补了厕所你是遮了羞，啊，卧室拆了你是没地儿住啊。啊，所以孰重孰轻，大家一定要分清楚。那么调这个脂肪肝，大家还要重视一点，除了不要乱服西药之外，饮食运动的平衡是代谢类疾病康复的关键。什么叫饮食和运动的均衡啊？哎，说俗点，吃多少饭干多少活，是不是？你天天床上躺着不动，你也吃三碗大米干饭，完了你问我，你说我吃的不多呀，怎么得脂肪肝了？你干多少活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一顿吃四五块红烧肉啊，天天吃肉，我怎么不得高脂血症？你干多少活啊？对不对啊？就这么简单点事儿。所以代谢类疾病啊，说它难，难的是你老盼着吃到仙丹灵药啊，说它容易，哎，就是你知道了，量入为出，是吧？你兜里揣多少钱，你在逛商场，你要买什么东西，你没钱，没钱你逛什么商场？一样啊，你吃了多少东西，你就得干多少活啊。你吃完了你不干活，不干活不要紧呢，那在体内油脂堆积，那就让肉干活吧，是不是？啊，让肉干活，光吃药就那么简单吗？啊，减肥药、降脂药，啊，轻的 是给你加重脂肪肝，还重的给你吃出糖尿病，你看是吧，再严重吃的肾功能不全，是吧？所以人要遵循自然的规律，要活得舒坦，活得不畸形，不变态，不拧巴，是吧？什么叫活得不畸形啊？啊，你这面啊，正常的吃，拼命的吃，你不动换，完了让药物让你拉肚子来减肥，你说你活得变态不？对不对？哎，反过来呢？啊，有的人吃进去再抠出来再吐出去，哦呦，是吧？你胃肠黏膜是不是就破损了？你说你这活得畸不畸形，拧不拧巴？哎，所以人要自然的活，啊，就像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吧？有个科学家倍儿聪明，是吧？说这小鸡儿啊，白天下蛋，是吧？啊，沐浴阳光长得快，于是呢，他这养鸡场啊就300多瓦、200多瓦大灯泡全点上了，让这小鸡儿啊只有白天，没有黑夜，是吧？啊，还很聪明，啊，还申请了专利，是吧？说我天天呢让这小鸡儿只有白天没有黑夜，熬鹰嘛，小鸡儿产蛋量也高了，是不是啊？哎，这个结果呢，你鸡蛋产的多，卖的钱就多了，结果不到2个月下来好了，小鸡儿下的都是软皮蛋，是吧？啊，小鸡儿死亡率高了，得病率高了，完了再给吃什么抗生素，你说这样的鸡蛋，换句话说，生病的鸡，是吧？天天失眠不睡觉的鸡，生出来那个蛋，你说它变态拧巴不？对不对？哎，说一样的道理。现在好多人啊，为了干工作，他也不睡觉，是吧？完了，他问我啊，失眠怎么治？你自己熬出来的，是吧？所以人要回归自然，回归简单的生活啊。这是脂肪肝和高脂血症。今天我们关键要说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高尿酸。有人不理解，是吧？这个尿酸到底是什么个东西啊？尿是毒药吗？一定要知道，尿和汗的成分是一样的，是人体这个工厂啊，人体这个生命工厂，人活着就得有尿，是不是啊？所以活人是能让尿憋死的，活人被尿憋死的病叫尿毒症，尿不排出来了，微水那个废水都在体内堆着，尿在血里边待着，尿中毒了。是别人给你吃毒药了吗？不是，是你自己产生的废水排不出去，又喝到你的血管里头了，中毒了。那有人说，那喝尿治病呢？所以大家明白了吧？想得尿毒症，得你就别喝水，或者你就天天喝尿，就能得着尿毒症，对吧？所以自然而然，什么喝尿啊，吃这个粪治病，无稽之谈，那就是在吃毒药了啊，吃毒药了啊。所以不要曲解这里边的文化知识。所以尿毒不是人喝尿中了毒，是代谢出来的废水要变成尿，因为肾脏代谢功能失调，不能及时的把它变成尿，导致这些代谢垃圾堆在血管里头，堆在血液当中，就叫尿毒症。所以怎么治？叫透析啊，又叫洗肾，是吧？洗肾就是帮肾干活啊。那肾为什么不干活了？所以如何的来恢复肾脏的排毒的功能啊，这是解决的关键啊。那么为什么好端端的你的肾不干活了呢？所以找到让肾罢工的罪魁祸首，这是防治的关键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人，是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透析的，一问你怎么得的？ 三个字儿，不知道，是吧？不知道啊，不知道一辈子治不好。为什么？这面给你补救，那面你接着受伤，能好吗？不知道，不想好病就永远不要知道，对不对？国家花七年的时间，大学嘛，本硕连读七年，考个职业医师证，培养出一个大夫来。你得病十来年了，七八年，你还说不知道，那你得这病你不活该吗？所以这话呀说着难听，但是道理很明确。所以呀，哎，求人不如求己，是吧？讲了得病的知识，到底是谁伤了我们的肾，是吧？寒凉劳累耗肾精，是吧？经常着凉的，过度劳累的，这都伤肾，是吧？那随着现代化社会，哦，又有两个文明病伤肾了，哎，一个是熬夜伤肾，熬夜先伤的是肝，哎，而后把肝伤了，肝到肾那去借钱，哦，把肾也伤了，哎，第三个就是乱吃药，包括乱用食品添加剂，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要想肾早点坏啊，那个很容易啊，啊，你寒凉，你劳累，你再不睡觉，你再使劲喝点碳酸饮料，你看，所以那肾就很快造坏了啊。所以代谢类病症是吧，改错是关键，是吧？而补救啊，什么补肾呢，透析呀，啊，什么祖传秘方啊，它都是个帮手啊，都是个帮手，正本清源啊。所以能不能治好糖尿病，能不能化解脂肪肝，能不能恢复肾脏的泌尿功能，无毒一身轻，吃保健品吃药都是旁观者，哎，都是帮手。而你自己知道造病的错在哪里，改好了，那才是关键的关键。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代谢类疾病是吧，重点的说了糖尿病啊，说了糖尿病。这两天呢发现呢，这个好多人对脂肪肝和这个高尿酸血症也很关注啊，也很关注。原来这都是不当成病的病是吧，那么应大家的要求我们重点说说啊。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得的是吧，分两种啊，分两种。一种叫生理性脂肪肝是吧，一种叫病理性脂肪肝是吧。说都是脂肪肝，还有轻重缓急之分吗？没错啊，没错。哎，就像我们吃那个瘦肉，我给大家讲过呀啊，五谷为主，人不能偏废啊，一定要知道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它叫主食，哎，吃的就是种子，吃的就是粮食种子里边的生发之气，所以它叫主食啊。吃蔬菜防癌，天底下没有治疗癌症的蔬菜药物 简直就胡闹。而且我们还告诉你，我们老祖宗在《黄帝内经》当中早就告诉大家了，所有的蔬菜都是来防癌的。哎，你不要哗众取宠，拿出一两样来就吃香菇防癌，哎，就吃大蒜防癌，是不是？别来那套，是蔬菜具有疏通疏导作用的、排毒作用的所有蔬菜它都防癌。啥是癌？西医叫细胞突变的毒瘤，中医告诉你就是瘀阻不通的淤血淤结而成的癌瘤，通了它就没有癌，是不是？它不光是身体不通，你肠子不通长肠癌，对不对？是吧？血脉不通长血癌，呼吸不通得肺癌，抽烟吗？是不是？天天怄气生肝癌，哎，天天哭呢，不是肺结核就是肺癌，是不是？哎，所以这是吃蔬菜，那吃水果呢？啊，吃水果助消化，啊，助消化，啊，抗坏血酸。那个吃肉当中，这个猪肉是最补的，啊，猪肉是最补的，而且猪肉呢有滋养人的作用，啊，猪肉滋养人的作用，是吧？同样是猪肉，我们要吃瘦肉，少吃肥肉，防富贵病吗？是不是？话又说到这儿了，你是吃那个自然那个瘦的肉好，还是吃瘦肉精那个猪长出瘦肉好？瘦肉精残留致癌。所以呀，我刚才就说到了脂肪肝，同样是肝里边被脂肪沉淀包裹了，肝细胞是吧？脂肪比例达到5%往上，甚至有达到20%了，是吧？你说说，啊，它一样吗？那它不一样。生理性的是你吃的胖长脂肪肝叫富贵病，病理性的是你精瘦，人精瘦长个脂肪肝是肝营养不良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那相比较而言呢，富贵病的脂肪肝没有药物性营养不良性肝脏损害后的脂肪肝严重啊，哪个严重？病理性的，啊，病理性的，啊，是这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脂肪肝呢，又分三度，是吧？轻度、中度和重度。啊，原来认为脂肪肝就是肝里边有油呗，没什么伤害。后来呢，有科学家已经研究了啊，1000多例的患者研究，啊，证实了有5%-6%，也就是1/20的恶变的可能。你看容易恶变，其实不足为怪啊，是不是啊？肝脏被脂肪细胞挤得不能正常代谢，不通了，不通了不就是癌变了吗？对不对？所以对脂肪肝要引起重视啊，因为它叫丁时炸弹啊，现在没发病，没到份上了啊，长到一定程度了，丁时炸弹就要爆炸了啊，要引起重视。所以化解脂肪肝吃什么？吃三七银杏茶多酚天然植物提取，是吧？化血脂，哎，增强记忆力，饭后或者嚼扇着玩，是吧？饮食呢少荤多素啊，适当运动啊，这都是化解脂肪肝的好方法。但是我说到的这些都是人胖肝胖，哈哈，叫生理性脂肪肝啊。那还有这个人瘦肝胖的呢，啊，人营养不良了，是吧？啊，有的人脂肪肝了，到医院，老太太，70-80斤，啊，大夫说，哎呀，你可不能吃肉了，是不是啊？老太太1.6米的个儿，都瘦索索了，70-80斤的骨皮包骨头了，你不让她吃肉，她哪知道，这是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所以呀，早些年在那个山东啊，山东济南也有，是吧？烟台也有，老太太吃素的，是吧？一口肉不吃，80多了来找我治那个脂肪肝，我说治不了，啊，人家都让你吃好了，你得管我呀， 我得管你。我说你不吃肉啊，治不好。啊，我就是不吃肉，不吃肉，等吧。后来，你看还是你犟还是病倔，原来不吃肉，现在馋肉吃，后来脂肪肝化解掉了。生物进化论就是这样的，优胜劣汰。你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你生存；你违背自然规律，你和自然较劲儿干。啊，你跟自然界的规律你较劲儿干，被自然毁灭掉，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人告诉你了，雾霾天不让跑步，那我偏跑，跑吧。是不是 PM2.5 有致癌性，那最后长肺癌了，你接着跑啊，对不对？人告诉你别晨练，晨练心梗脑中风，我不信，我都练好几年了，扑腾倒道上了。你好几年你没心梗，今年梗了，到医院放支架，50000块钱，你掏不？不掏，不掏送太平间去。所以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所以人呐，有时候你就要适应自然，遵循这个自然变化的道理啊。所以脂肪肝要不要治啊？一定要治，而且要抓紧治。但是抓紧治不等于着急，为啥呢？哎，不要又犯那个，哎呀，我得快点好病啊，是吧？你得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快点得呢？啊，一定记住，慢性病就得慢慢调理。你想快快调理，想一下子就好，就要出大问题，是吧？所以刚才说了这个人瘦肝胖啊，记住啊，人瘦肝胖的脂肪肝，病理性脂肪肝的病人怎么调？要加上那个姜黄，因为你那个已经是化学性损伤，营养不良，要加上那个硒，要排毒。哎，等到你人长肉了，脂肪肝好了，说明你自身产生的化学毒素已经化解掉了。所以一提到毒啊，不要认为总是外边给你拿来的毒，人体内也产生内毒，代谢不畅的内毒啊，包括思想上的内毒啊，老发脾气老忧虑它就毒。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眼病。首先声明啊，我不是眼科医生，是吧？啊，我不是看不起眼科医生啊，包括我也有好多啊医科大学的同学，有的人也从事了眼科，是不是啊？哎，各个职业是吧，或者我们做医生的各个科室，哎，都是救死扶伤，哎，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啊，这个岗位啊，换而言之来讲，这工作无轻重啊，工作无贵贱。但是我要站在一个中医的高度来告诉大家，眼科大夫多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啊。我当着我同学的面，我包括我当着眼科大夫眼科主任的面，我也告诉他，我说你们这些大夫就是做表面工作的。哎，他们也承认，是不是啊？啊，你做白内障手术啊，你还真就离不开我，是吧？哎，我说只要养好生，一辈子可以不得白内障。他说那你就养生别得啊，得了别求我。你看，当然这都是开玩笑的话啊。我不是眼科医生啊，但是呢，我们要站在什么呢？中医的高度啊，我们也站在这个相对专业的这个角度啊。从生理学病理学今天给大家说说十大眼病，其实是11个啊，甚至12个啊，但是我们不说那么多了，说一说这十大常见眼病，是吧？那么眼病的种类很多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 知道眼睛的根何在。有个人问我那鼻子闻不着味儿，我给他举例子了是吧，我说那哈密翅没鼻子他能闻着香臭，他也说也对啊，没鼻子闻，哎，说有味儿不是鼻子闻到的啊，他得有嗅神经，哎，传达到脑到中枢神经，嗅神经是脑神经当中的一对儿，是吧，这是从解剖生理学来讲啊，那从中医来讲呢，鼻为肺窍，是不是点穴揉鼻子揉迎香穴，哎，就开窍了，开了窍鼻子能闻着味儿了，包括我们别人闻不到的味儿，有的人却能闻到特殊的气味儿啊，我们不是说那像狗鼻子那么灵啊，它能闻到不存在的气味儿，叫异嗅啊，它能闻到不存在特别特殊的说不出来的气味儿，没有的味儿它哪来闻了，哦，这个神经出问题了，脑胶质瘤是吧，不存在的味儿你老能闻着，你看你是不是脑袋里边长瘤压迫这个嗅神经了啊，这个也给大家做个提示。我们今天不说鼻子啊，我们今天说眼睛啊，说眼睛。先把这个常见的十大眼病给大家走马观花是吧，哎，说清这里边的这个缘由啊，完了之后呢说说眼病的调养啊，你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哎，你有千条妙计啊，我有不变之规。说什么意思呢，眼病多你到眼科各种药各种治法各种手术不一样，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病从哪儿来的，这祸从哪儿起的，回过头来呢你堵住这个源头，你就堵住了这个病的形成的缘由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好了啊，我们先说说这十大常见眼病啊，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白内障了是吧，眼睛为什么会长白内障，两个原因，一个叫外伤，一个叫什么，一个叫老化是吧，白内障挡眼睛一层白膜越来越厚，哎呦后来挡住看不见了，成熟了到医院手术啊，把白内障什么的去掉换人工晶体，你看这再常见不过的事了。所以白内障的原因啊，一个是外伤，一个是老化啊，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特别容易得白内障，为什么呢，营养不良啊，营养不良，白内障医院是手术啊，中医呢，哎，主国中医告诉你，哎，要养肝明目是吧，水火疗法啊，中国中医净糊弄人，拿白开水给人治眼病是吧，拿那个手心呢给人的眼珠治白内障啊，哪有我们外国那个激光手术先进呢，咱别论先进看谁能好是不是啊，这是关键是吧啊，所以白内障要做水火疗法啊，做水火疗法，它是一个老化，哎，它是一个疤痕修复的过程啊，所以年轻时候受过外伤的眼睛，哎，到老长白内障，轻那个糖尿病营养不良的长白内障是吧，到老了低血压肝血不足的长白内障啊，可以防的啊，可以预防的，这是白内障。第二个眼病青光眼啊，白内障就挡你一块儿，视野越来越小啊，青光眼可了不得啊，青光眼容易失明的啊，什么开角型闭角型是吧，这个多半都得手术啊，多半都得手术啊，手术前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啊，我青光眼手术能治根儿不啊，我说你感冒鼻塞流鼻涕鼻子不通了，手术把鼻子嘎通了，你下次感冒鼻子还堵不堵啊，那肯定得堵啊，哦，青光眼一个道理，所以青光眼如果你到了失明的危机时刻，眼压特别高的，那你该开刀就开刀， 说那不治根啊，下次还放我开什么刀？你最起码得给他机会下次犯吧。你这次都失了明了，你还下次犯什么犯？那眼睛不彻底报废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手术是救急救灾的方法，是吧？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哎，防预防才是关键，预防是占主动性的办法。那这个青光眼到底怎么得的？急的，哎，着急急的。你光这么说难以服众啊，都着急，怎么有得有不得的？哎，告诉你，人的眼睛是一汪水，是吧？这汪水的名字叫什么？叫防水，是吧？那眼睛里边没有血管，它是一汪水，它怎么长成的呢？对不对？这汪水和我们那个血管的血液如何来进行营养交换呢？哎，有道膜包着这汪水啊，它有道膜，血管啊就在这道膜里边流过去，梗膜渗过去就变成眼睛这汪水，完了那汪水的废物再渗到这个膜，再流回血液。哎，这就是眼睛这汪水和血循环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喘气儿，气儿流到肺子，渗到肺泡和自然界空气交换，完了那个肺泡呢，气再渗进去，氧气再渗到血里，叫血气交换，是不是啊？血氧交换的眼睛，是不是啊？肺叫血气血氧，那眼睛叫血水，哎，血液和眼睛这汪水的交换，那个水叫防水，房间的房，啊，那青光眼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交换出障碍了，嘿，憋住了，那肺水憋着出不来，交换不了了，眼压憋的那眼睛跟石头蛋子那么硬，是吧？我记得我们上那个医科大学，我们读那个眼科，啊，因为你学全科医生的时候，内外妇儿这都是考试课，你都得学一遍。哎，那个眼科怎么讲？青光眼分一度、二度，是不是啊？哎，眼睛本来是柔软的，是吧？眼球像鼻子头那么硬是几度？变得和那个本儿头那么硬了，那是几度？变得跟石头那么硬了几度，你看都这么区分。我说你区分这有啥用，是吧？啊，越硬的越容易高眼压，容易失明，容易网脱，我们得抓紧手术。你看，这是来构成这个病的危机程度。那手术不归我管，因为医院的事儿，对吧？所以咱们说咱们养生能管的啊，一着急发炎了。血液和防水交换这道膜发炎了，堵住了，虹膜睫状体发炎，防水憋住了，把眼睛鼓爆了怎么办？老百姓的话，鼓爆了怎么办？是不是？哎，这就叫青光眼。所以想不得青光眼怎么办？性子别急，凡事慢，哎，注意休息，哎，别在阴暗的条件下看书，哎，越暗的地方，这青光眼越容易加重。啊，越容易加重，啊，这里边有眼睛的那个生理解剖方面的知识啊，哦，因为这个很专业，是吧？这十几二十年了，我也忘差不多了，是吧？所以这个机理我就不讲了，啊，这机理我就不讲。所以青光眼怎么防啊？少喝水，勤喝水，不能一次喝大量的水，啊，因为你喝大量的水，防水不更多嘛，容易加重青光眼，是吧？所以磁疗脚垫做个眼罩。是吧？所以治青光眼用的都是什么呢？平泻肝火的方子，是吧？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是吧？哎，这也是一个眼科的老大夫给我的方子，啊，叫什么了？啊，决明子、五味子、车前子，啊，三子方嘛，啊，三子方，啊，你看，博一堂有五子粉，哎，那是干什么的？啊，五子粉是养抽筋儿的，养椎间盘的，哎，今天老早之前还有三子方，啊，车前子，啊，五味子、决明子，其中呢，哎，那个 两个是30克，车前子和那个五味子各30克，那个决明子15克，熬水，三碗水熬成一碗水，啊，三碗水熬成一碗水，浓缩了，少量给它勤服，这是青光眼救急的方，啊，救急的方，是吧？所以这个救急你缓解了，你不免了一刀吗？是吧？你没救急，那你就必须开刀了，是吧？但这个一定要说清楚啊，这个方子是来救急的，救急不是100%。就10个好了一个叫有效，就10个好了3个叫好效果，就10个如果能够好5个，我告诉你效果大好，这就叫救，抢救的特点就这特点，是不是呢？所以我告诉大家，就咱这个方子啊，三子车前子五味子决明子这个救青光眼高眼压这个方子，你10个人用，有3个人能好，我就很满意了。啊，我就很满意了，明白吗？你说10个人有5个人好，我告诉你，那这方子就疯了，这方子就疯了。你要指望着10个人用10个人好，他达不到。啊，咱们得给大家说清楚这个事，是吧？本来想把这个眼病叫一带而过，一带而过，无奈呀，有些事情想说就得给大家说清楚，是不是啊？所以呢咱们还是就追求质量啊，别光要那速度，尽量把它说明白啊。所以青光眼的朋友怎么防啊？别熬夜，别在黑的条件下看书，别火急火燎的性格，不能喝大量的水啊。救急有一个方子叫三子方啊，车前子是吧，五味子决明子，一个行热利清水利清热利尿的是吧，一个收敛五脏的。哎，那么康复过程当中呢，磁疗脚垫做个眼罩，点穴呢揉睛明，是吧？揉揉行间太冲泻肝火那个穴位，是不是啊？哎，按这方子，哎，促进了康复。那好了，到底犯不犯呢？天底下就没有好了不犯的病，听着啊，天底下就没有好了不犯的病。不犯是因为你没造，犯是因为你给他请回来了。所以叫啥人得啥病，所以最后能治病根的不是医生，是病人自己。改错的人可以终身不得病，无疾而终，人享天年，是不是？哎，你不改错，你要什么都白吃，对不对？哎，你要都白吃。这是给大家说的这个青光眼啊，10大常见眼病，咱们再说一个啊，剩下这一个咱们说什么呢？说那个玻璃体混浊。哎，我先捡着我方子好的给大家说，对不对？哎，白内障用什么方？哦，水火疗法啊。青光眼用什么方？啊，除眼压的方子加上磁疗脚垫啊。玻璃体混浊，什么叫玻璃体？有的人说，哎呦，眼睛里边有块玻璃，非也。还是那汪水儿，还是那汪水儿，哎，长得跟玻璃似的。为什么？透明，哎，透明，是不是啊？它要长得跟大理石似的，你看什么看，什么也看不见了。哎，玻璃透明，啊，是防水，它就得代谢啊。玻璃体它也得代谢啊。啊，玻璃体的脏东西代谢到防水，防水回到脉络丛，回到静脉血管，就这么个代谢过程，是不是？所以眼病啊，它往往是多发而非单发，闹老百姓话叫闹眼睛，对吧？闹眼睛，啊，玻璃体混浊，这是个代谢垃圾不畅的病。我一说代谢垃圾，我们就想到一个字儿，湿。啊，湿。啊，不是那个唐诗三百首的诗啊，是三点水加个显露的显，哎，露水显露出来了就是湿了。哎，春雨贵如油，润物细无声，原来是土面子，现在浇了水了 土变润了，上面还有点水珠往下渗，那叫湿土。哎，叫湿土。下大到暴雨了，那水或者土或者泥从山上流下来了，叫泥石流。泥石流啊。所以这个湿，你看我讲过好多湿类的病了，是吧？肛门老瘙痒，那是肠道的湿热下注。膀胱老发炎，那是尿道的湿热下注。是不是啊？肾经的湿热下注。身上长湿疹，那是湿，脾湿犯了肺，是吧？肝上长了脂肪，多了脂肪肝，哎，那是湿，脾湿扰了肝，是不是？哎，说我这人呢，胳膊腿啊老抽筋儿，抻不开，肩周炎了，那是湿气凝于经络之间，那经络就粘滞，伸不开，抻不开了。湿在血液当中呢，油脂湿沾血管上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今儿再给大家长个知识，这湿。是吧？到眼睛上了，啊，什么呢？赤目糊，啊，早晨起来糊一眼睛，赤目糊，湿热。所以有这样的孩子呀，给他吃点水果，是不是啊？给他喝点菊花茶啊，菊花枸杞茶，啊，清一清那个什么呢？肺火，啊，清一清那个肝火，是吧？哎，不然那个赤目糊都糊眼睛上了。赤目糊是毒药吗？不是，是你湿热走到眼睛在排毒。所以说玻璃体混浊是病吗？是吧？不是，人长玻璃体混浊和你长老年斑一个道理，有内部垃圾排不出来它才混浊。你家新买的玻璃肯定锃亮，你天天不擦啊，网上打喷嚏，网上唾唾沫，下了雨又浇了，那你那玻璃没法看了，对不对？哎，所以玻璃体混浊是垃圾沉淀，哎，症状上叫飞蚊症。啊，为什么？因为眼珠得动啊，本身玻璃体混浊物啊它不怎么动，当你眼珠动，你一动它就跟着你眼珠动，好像它在飞，所以故而得名叫飞蚊症，还抓蚊子抓不住它，是吧？是空的。哎，所以什么叫色即是空啊？啊，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啊，不一定真的。你看到这东西是什么色儿，它不一定这色儿，它反光了，它反了这颜色的光，你能看到了，你看不到的呢，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说相信眼睛叫直观。相信这里边的科学道理，那叫分析深入。说说